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单歌手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If I had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 would have told you that you look good as I walked away. If you could have tried to trust the hand that fed, you would have never been hungry, but you never really.

空。 就该

谁家你可爱到无法招摇，让我这样狠狠爱到 黑色的瞳孔带着闪亮，空气中飘着你无敌迷人发香，每个小动作都吸引我，就算洗脑也无法将你忘掉。 我学会什么叫二话不说，你开口我就没办法 say no， 这感觉找不到适合形容，飞若梦想我进攻就被你掌控。Oh baby， 谁叫你可爱到无法求饶，让我这样狠狠爱到，就是爱到 将你封上纽扣扣住我，爱到不让你有任何机会挣脱，在一起的时间绝不错过，车子后座我只会 想要把你占为己有，不要你出现在别人眼中，我紧紧抱住你哪怕回头，舍不得眨眼怕少看你一秒钟。 Oh baby， 谁叫你可爱到无法求饶，让我这样狠狠爱到，就是爱到爱到爱到，爱到脑海里有一万个你快爆掉，你一个眼神我什么都好，或许就是狠狠爱到，这就是颠倒爱到这样狠狠爱到，就是爱到。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You said it in a simple way, 4 a.m. the second day. How strange that I don't know you at all.Stumble through the long goodbye, one last kiss then catch your flight, right when I was just about to fall. I told myself don't get attached, but in my mind I play it back, spinning faster than the plane that took you. Come

喜欢的只是爱情的 在身边没走远，海和蓝天交汇的终点，所有梦想为你而改变。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想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好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写下心动的每个瞬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想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写下心动的每个瞬间。抬起头，你就能看见。向前走，彩虹就在天边，伸出手去拥抱直觉，我的承诺，我的想念，只为那幸福的一瞬间，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 的时光飞船马上就要靠站停泊，您接下来即将收听的是六点活力派。